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前些天啊，一场叫做燕京八绝嘉年华的活动在北京举行，花丝镶嵌技艺传承人马福良、景泰蓝工艺大师李荣奎等工艺大师就为现场观众展示了他们的拿手绝活，也是向少年儿童们传递了中华传统文化之美。关于这燕京八绝，很多朋友可能听过这么个说法，但是您可能不一定清楚它到底是哪八绝，都绝在哪儿。所以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聊聊燕京八绝和他们的传承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所谓燕京八绝，指的是景泰蓝、玉雕、牙雕、雕漆、金漆镶嵌、花丝镶嵌、宫毯和精绣这八大工艺门类。他们充分汲取了各地民间工艺的精华，在清代开创了中华传统工艺新的高峰，并且逐渐形成了精作特色的宫廷艺术。咱们先来说说大家可能听得最多的一绝，景泰蓝。景泰蓝又叫做铜胎掐丝珐琅，是用细扁的铜丝做线条，在铜制的胎上捏出各种图案花纹，再将五彩珐琅点填在花纹内，经过烧制、磨平、镀金而成。因为使用的珐琅多以蓝色为主，所以得名景泰蓝。历史上对于中国掐丝珐琅工艺的起源时间没有明确的记载，有一种观点认为景泰蓝诞生于唐代，另一种说法是元代忽必烈西征的时候从西亚阿拉伯一带传入中国，先在云南一带流行，之后得到京城人士的喜爱才传入中原。虽然关于它的起源没有一个统一答案，但是有一点却是学术界公认的，就是明朝的景泰年间，这种工艺技术的制作达到了它最巅峰的水平。景泰是明代宗朱祁钰的年号，而朱祁钰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儿子。在明宣宗的宣德年间，朝廷就非常重视铜器和铸冶铜制，而朱祁钰在幼年时耳濡目染，对铜器的认识就非常详尽，只是在铸炼方面，宣德年间就已经达到了技艺的巅峰，没有能力再突破了。所以景泰年间就在颜色方面去另辟蹊径，以求出奇制胜。那个时候的工艺家们找到了一种深蓝色的蓝釉材料，用这种材料制作的工艺品端庄富丽，沉着大方，这就是今天依然还在使用的景泰蓝了。大家都知道，在北京的地铁14号线上有一站叫景泰站，旁边那条马路叫景泰路，而景泰路上有一家单位，就是北京市珐琅厂。这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地。2014年 APEC 会议的国礼四海升平景泰蓝赏瓶就是在这里做出来的，而且这个赏瓶是由7位国家级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采用4种工艺结合的方式联合创作的。跟我们看到华丽工艺品相比较的话，珐琅厂的设施看上去是比较简陋的，工作台就是个3T 桌，拉开抽屉插上一根用布包裹起来的棍子，这就是工作架了。不过就是在这样简陋的工作台上，每一件景泰蓝工艺品的制作都经过了许多道繁复的工序，从设计到制胎再到掐丝，然后是点蓝、烧蓝、打磨、镀金， 整套的景泰蓝工序才算宣告完成。制胎水平直接影响到后续工艺的质量，轻轻敲击之下，纯正的红铜会发出浑厚的铜钟般的音色。好的景泰蓝要反复上釉才能完成，另外纹饰和图案是靠掐丝完成，所以照图掰丝最能体现手艺的水平，也是检验景泰蓝工艺高低的重要途径。总之，景泰蓝看的就是器型和艺术性，以及做工、颜色和质地。有人去参观了北京市珐琅厂，发现在这么一幢不起眼的小楼里展示的宝贝后面，动辄就挂着四五六七位数的零，简直是令人啧舌的买不起系列。不过在看完工艺大师们的制作工序之后，就明白了这一件件景泰蓝工艺品背后所付出的辛劳，跟它价格中那一串的零绝对是相称的。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啊，咱们介绍的是燕京八绝，刚才说了景泰蓝，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说说两个听名字有点类似的手艺，分别是金漆镶嵌和花丝镶嵌。金漆镶嵌是一种传统漆器艺术的珍品，向来就是皇家所用。历史上北京是重要的漆器产区，比如元代的油漆局、明代的果园厂、清代的造办处，都为北京漆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那么什么叫金漆镶嵌呢？其实漆艺啊，最早出现和应用最广的是漆绘，这就离不开漆和颜料的结合，而除了颜料之外，就是漆和金的结合，比如描金、贴金、搜金、扫金、撒金等等。而金漆和镶嵌工艺相结合，就是咱们说的金漆镶嵌了。北京的金漆镶嵌用料非常讲究，做工也是极为精细，首先得选用上好的木材，经过烘制定型处理之后制成木胎，然后披麻或者裱糊上布或者纸，再刮灰，以起到平整加固脱漆的目的。再涂上天然大漆或者合成大漆制成漆胎，具有不变形、不脱落、防潮防腐、耐酸耐碱、经久耐用的特点。镶嵌也称为是花镶嵌，是以各种天然的软硬质玉石，还有螺钿、牛角、兽骨等作为原料，以搜、磨、堆、铲、镂雕等技法制成人物、花鸟、山石、楼台等浮雕，镶嵌在漆胎之上，为烘托主题而点缀的远景、山水、昆虫、小草等，往往又以彩画、搜金、勾金等技法来描绘。2016年的时候，国家级非遗项目保护传承单位北京金漆镶嵌厂迎来了60岁的生日，推出了一个60年漆艺成果回顾，其中最惹眼的一件展品就是历时三年耗资近200万元打造的大型百宝嵌屏风《红楼梦》。这个作品用料极其考究，包括珍珠、玛瑙、珊瑚、翡翠、紫晶、青金、砗磲、松石、兽骨、孔雀石等各种珍贵名贵材料一应俱全。看到这样的珍品，我突然间想到了一句话，这才叫做惊艳了时光啊。说完了金漆镶嵌，咱们再来说说花丝镶嵌。花丝镶嵌又叫做细金工艺，也是一门传承久远的中国传统手工技艺，主要用于皇家饰品的制作。和金漆镶嵌一样，花丝镶嵌也是两种技艺的结合。花丝工艺用金银铜为原料，包括了掐、填、攒、焊、编织、堆垒等传统技法。镶嵌工艺又是以搓、搜、锄、 捶、闷、打、崩、挤、镶等技法，把金属片做成托和爪子形的凹槽，再镶上珍珠、宝石等。您可以想象那些古代皇帝的衣服饰品，皇后的凤冠，娘娘们精致的簪子，那其中有不少都是花丝镶嵌工艺做成的。曾经有人统计过中国历史上最贵的几顶帽子，其中有一顶叫做金丝盘龙翼扇冠，它是明代万历皇帝的陪葬，现在藏在定陵博物馆中。这顶金丝翼寿冠的贵重之处并不在于它的含金量多少，其实它只用了区区826克的黄金，对于皇帝来说这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不过恰恰是因为它的轻才让我们叹为观止。因为这顶金冠的每根金丝只有 0.2 毫米粗细，差不多就是头发丝一样，而且上面的花纹疏密一致，通体更是没有任何衔接的痕迹，浑然一体。这顶金冠采用的就是著名的燕京八绝之一金丝镶嵌工艺。如果大家有机会在博物馆里看到金丝镶嵌工艺做的饰品，可能会有这么一种感慨，这古代饰品的精美程度绝对是秒杀现在的奢侈品品牌了。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著名的燕京八绝，这八项传统的工艺技术每一项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复杂的工序。咱们今天时间有限，不能每一项都非常详尽的介绍了，那这个时段呢，咱们一起来说说其中的三绝：玉雕、牙雕和雕漆。玉雕大家一听就能明白，玉石经过加工雕琢成为精美的工艺品，这是中国最古老的雕刻品种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中国当代的玉雕工艺从大的流派来说可以分为南北两派，而北派就是以北京玉雕为代表。不过中国玉石雕刻大师苏然是这么介绍京派玉雕的，他说，作为燕京八绝之一的玉雕，往往带着浓郁的京作特色，中正大气，法度严谨，沉稳端庄。但是要从京派玉雕的发展历史来看，这种风格的形成其实汇聚了多种玉雕流派的精髓，不是仅凭北京匠人的智慧就能锻造的。有人说，京派玉雕从形成之初主要就是为明清的皇室贵族服务的，所以他的艺术风格也具有鲜明的宫廷气度。不过苏然设计师是这么说的，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宫廷气度呢？其实这四个字的要义啊，在于集全国工艺艺术之大成，制造过程高度严谨，形式表现登峰造极，而不是供谁使用。至于说其中附带的阶级烙印、皇朝教条，我们或许应该研究和了解，但并没有现实的土壤可以继续滋养它们了。古话说，玉不琢不成器，任何一块好的玉石只有在经过人工雕琢之后才能赋予它新的价值和魅力。咱们再说到牙雕，也就是在象牙上进行了雕刻艺术。北京牙雕是燕京八绝之一，也是中国皇家宫廷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辽、金、元、明、清的历代帝王都曾经把象牙作为皇家贡品而备受重视。不过在去年年底，北京曾经举办过一场《永恒的记忆最后的合唱》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牙雕技艺展。因为从2017年12月31号开始，我国全面停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牙及其制品活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象牙雕刻技艺就成为了凝结于牙雕作品之上的文化遗存了。下一项和雕刻有关的燕京八绝是雕漆。 也就是把天然漆料在胎上涂抹出一定的厚度，再用刀在堆起的平面漆胎上雕刻花纹的技法。北京雕漆始于唐代，兴于宋元，盛于明清两朝。一般说的漆器主要就是在一层漆上镶嵌或者绘制图案花纹，而北京漆雕要在漆胎上涂几十层到几百层的漆，厚度大约是15到25毫米，再用刀进行雕刻，根据颜色不同，雕漆又可称之为剔红、剔彩、剔黑等。雕漆这项工艺非常的费工费时，被称为是缓慢的艺术。制作过程分为八大工序、70多道小工序，以及上百种的操作程序。雕漆使用的是纯天然大漆，不同于一般的油漆，需要在地下室里阴干，湿度还得控制在80%到85%之间。等到大漆从地库里成膜之后取出，还需要每天再刷一遍漆。一件完整的作品出炉，至少需要3年以上的时间，才能达到耐酸、耐碱、耐温的效果。而雕刻的时候，更是不能有丝毫的差池，正所谓是出刀无悔呀。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节目的主题啊是燕京八绝。这八项手工艺每一项都代表着京派手工艺的最高水准。还有一些时间，咱们再来说说最后的这两绝：宫毯和京绣。宫毯是一种非常富有北京地域特色和宫廷特色的手工艺制品。据说它起源于宁夏，因为它的织节非常坚牢，毯面又很柔软，深得皇家的青睐，所以从元代起就成为了皇宫里的御用品，而宫毯也就由此得名。北京宫毯的原材料以羊毛丝线为主，设计方面则是以传统图案著称，有京式、古文式、民族式、锦纹式、花鸟式等。图案讲究纹样对称，给人一种四平八稳的视觉感受。宫毯的制作分为设计、编织、片剪和整理四大工序。工艺师设计出织毯的花纹图样之后，还得将它按照织毯的尺寸放大，并且用不同的符号标识出不同颜色的毛线，然后按照图样以经线、纬线交叉的方法把一根根的毛线编织成片，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精美的织毯就这么一点一点的成型了。这北京宫毯之中最能体现独特艺术价值和皇室风范的叫做盘金毯。盘金毯是指在编织的时候用金丝编织成宫毯的背景色，从而使宫毯显得金碧辉煌，熠熠生辉。早在乾隆年间，这种盘金毯就已经跻身为宫廷的上等藏品。由于历史原因，这种盘金毯曾经一度消失，为了抢救和挖掘这个濒临失传的工艺，宫毯技艺传承人所在的北京市地毯五厂就成立了一个抢救小组，对故宫仅存的几块盘金毯进行反复观摩和分析，成功复原了这项失传的技术。2009年，北京宫毯也被正式纳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中。最后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绝啊，是京绣，又叫做宫绣，是以北京为中心的一门传统的刺绣工艺。京绣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到了清代，宫绣就更为兴旺了，特别是光绪年间，更是名扬海内外。京绣有三大特点：第一，它具有独特的地位，有些纹样在其他的绣种中是不准许使用的， 比如龙袍上的十二章纹样和五爪金龙纹，只有皇帝才能用。这四爪的是蟒，要是绣错了，可就有篡位之嫌了。第二，精绣的图案题材相当广泛，山水花鸟、龙凤图案、飞禽走兽、吉祥八宝等等，在运用上更讲求寓意的吉祥。所谓图必有意，文必吉祥。这第三，精绣的宫廷艺术风格浓厚，装饰更为华丽，材料也更为名贵，有的绣品关键部位还点缀着玛瑙、翡翠等宝石。如今精绣主要用于京剧、古装影视剧的戏服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剧装戏剧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孙颖就介绍了他为张艺谋导演的歌剧《图兰朵》制作戏服的过程。那是1997年，张艺谋找到北京剧装厂定做剧装，孙颖就负责为女主角图兰朵和男主角卡拉夫设计服装图案。他用国画大写意的手法布局图案，色彩上参照国画工笔花鸟的配色，刺绣工艺方面再用精绣的方法来圈金，最后做出来的设计显得富丽堂皇、雍容大气，体现了图兰朵公主高傲的贵族气质。如今在故宫博物院里还保存了一批非常珍贵奢华的精绣精品，不过由于丝质文物本身所具有的娇弱特性，展出会受到温度、湿度、光照、粉尘等环境的制约，特别是紫外线对丝织品的损害较大，所以故宫在展览丝织绣品的时候展出原物比较少，尽量是用复制品的。2003年故宫大修，其中一项工程是恢复原状陈列，而重点就是位于坤宁宫东暖阁的清代皇帝大婚洞房场景。当时北京剧装厂就承担了复原精绣的任务，在几年的时间里，师傅们一起复制了许多明清帝后贵妃御用的铺垫、幔帐、服饰等绣品。等到验收的时候，故宫的专家开玩笑说，怎么样，做得合格吗？这可都是给皇帝用的，不行可是要杀头的。而等到专家近距离观察的时候，却发现从各个方面看都难以分辨出哪个是复制品了。今天咱们聊的是燕京八绝，这八项曾在明清时期盛极一时，可以说都是开创了中华传统工艺的新高峰。但是如今的他们也纷纷遇到了一些发展上的困境。我们现在各行各业都喜欢说一个词，叫匠人精神。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解释，就是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并且把这件事做精做好。其实传承燕京八绝这样的传统工艺，就是匠人精神的绝佳体现。专注地去做一件事，留下一些东西，才能对得起光阴岁月。节目最后送出一首孙伯伦的《匠人》，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我是一颗很平凡的石头，向前走，寻找沙漠绿洲，穿过荆棘，满是伤痕。伤口